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个1918年的11月11号，德国代表呢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打了四年多以后，终于呢正式宣告结束了。战争是停了，但是事儿没完。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怎么处理战败国。这里基本上说的呢就是德国。1919年的1月，27个战胜国代表齐聚巴黎，召开了著名的巴黎和会。这27个国家呀，真正有发言权的其实呢就五个，英法美日意。这里边呢，日本呢被称为沉默的小伙伴，因为他只关心亚洲的利益，欧洲那边不管，也就没啥可说的。意大利呢在战争中的贡献是负的，瓜分战利品的时候啊，不把你瓜分就不错了，你还要什么好处啊？而且呢，意大利对德国不感兴趣，他想要的领土啊都是原来奥匈帝国的地盘。所以这个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举手发言啊，奥匈的蒂里亚斯特你得给我，福姆这个地方得给我啊，但是这个英法美呢都不拿他当回事，是吧？没看见咱这正唠怎么处理德国了吗？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滚一边玩去！那奥兰多一看自己被忽略，一气之下回国了，我不开啊！他回去呢也没人挽留他，是吧？这个又不是说您走了这会开不成，是吧？您走您的啊，少一个白吃饭的，还省饭票呢。奥兰多一回国，议会就问呢：“你从巴黎给我们带回什么来了？”啊，他说什么也没带回来。那哥几个气我，我回来了。啊，议会一听，那哪成啊？你给我回去接着开啊！怎么着得要点好处回来。于是奥兰多灰溜溜的又回来了。回来呢，也没人表示出惊喜。哎呦，您可回来了，等着您呢。没有啊，你愿意走就走，愿意来就来，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那、啊、他这种境遇啊，实际上也就是由意大利这个国力决定的。日本呢不说话，意大利呢这个。说不上话啊，所以呢，巴黎和会实际上就是英法美三国在开。美国的主要诉求啊，就是威尔逊总统的14点原则，希望未来的一切事物围绕着这14点来。这14点原则呢，归纳一下，主要就是这么几点：航海自由、民族自决、成立国联、裁减军备、无秘密外交。这些条款说白了，就是为了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从1894年开始，美国的工业产值就是世界第一了啊！当了20多年世界头号大款，但是呢，世界政治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美国当然不甘心再做欧洲的小兄弟，所以呢，提出的这些原则都是有目的的啊，比如倡导民族自决，成立国联，目的呢就是让全世界各个民族都能自己建国，这样呢就削弱了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帝国的地位。不过大会一开始啊，这条呢就搞砸了。加拿大要求获得独立参会的席位就被威尔逊给拒绝了啊！他担心呢，加拿大要是独立了肯定向着英国，等于英国又多了一票。加拿大总理愤怒地表示，我们有6万多名士兵战死，比美国人还多啊！要是这么多生命都不能为加拿大赢得一个席位的话，那么我倡导自治领集体抵制和会。他这么一说，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这些英联邦殖民地国家就纷纷表示同意。威尔逊一看这不行啊，你们都不来这会没法开啊，只好同意这些殖民地和自治领也出席。其他几条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呢这14点原则跟英法的利益相违背。你说航海自由，那英国肯定不干，大英帝国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坐了几百年，靠的就是垄断了航海，要是把这个放开等于让英国自废武功。你说裁减军备，那法国也不同意，好不容易打赢了德国，现在呢正是把德国摁死的时候，你让我裁减军备，那不就是间接让德国东山再起吗？所以会上威尔逊只要一提14点原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跟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就联手反对，三个人吵的是不亦乐乎。威尔逊身心疲惫地说，我简直是在跟两个恶棍打交道。克莱蒙梭也不客气，说威尔逊简直把自己看成耶稣基督一样。英法两国怼美国怼得很一致，但是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其实更大。一战打完，法国忽然发现俄国奥匈帝国已经打没了，德国也战败了，那现在自己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欧洲老大，恍然间拿破仑时代的荣光又回来了。那要保住这个荣光，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德国的尸体上踩上10000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最好呢就是肢解德国。怎么肢解呢？首先法国的国境线要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其他那些当年被普鲁士吞并进来的国家，像巴伐利亚、福腾堡啊，能独立的都独立，是吧？德国呢也别用德意志这名字了，干脆改名叫莱茵国，也就是说呢，让德国恢复到神圣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情况。法国这个要求一提出来，英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英国一直以来贯彻的都是欧洲军事政策，谁都别太强。法国要想当欧洲一霸，这可不行， 劳和乔治摆出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不光这事儿不行，连之前普法战争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也不能直接被法国收回来，应该让当地老百姓公投看归法国还是归德国。这个时候克里蒙梭已经76岁了，眉毛胡子全白了，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劳和乔治鼻子骂。劳和乔治比克里蒙梭小20岁，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什么绅士风度，什么尊老爱幼，一把就抓住了克里蒙梭的衣领，要求他道歉啊。威尔逊一看这成何体统啊，赶紧把他俩拉开。结果克里蒙梭怒气未消啊，要跟劳和乔治决斗。劳和乔治说决斗就决斗，谁怕谁啊，打不死你个老 PK 的。得亏周边人一直拦着啊，才没让这两位真决斗去。眼看这个肢解德国行不通，克里蒙梭又说，那我们法国想要得到德国的萨尔地区。为啥呢？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占了50年，现在呢我得占萨尔当利息啊。劳和乔治当然又不同意，俩人吵着吵着又急了啊。克里蒙梭拿着德国地图满屋子追劳和乔治，说这个萨尔在这儿，你得给我。劳和乔治在前面跑，不听，我这个听不见啊。俩人众目睽睽之下绕着会议桌子兜圈，一直把劳和乔治追到厕所里啊。这个克里蒙梭追进去了啊。劳和乔治这边说，我这尿尿呢，你是绅士不是啊？克里蒙梭说，这个我等着你啊，你必须答应把这块地儿给我啊，不答应甭尿，憋死你。最后还是这个威尔逊打圆场，决定法国可以占领萨尔15年，15年之后再由萨尔公投啊，民众公投是加入法国还是回归德国啊？你说这两位呀，贵为首相和总理，怎么能闹成这样啊？跟他们自己的性格有关啊。克里蒙梭呢，被称为老虎总理，对待敌人跟老虎一样，毫不留情啊。他这些惩罚德国的方案啊，别说这个英国和美国，就连法国人都有不少反对的。有个左翼政客啊，就对他恨之入骨，提前埋伏在他外出的路上，找准机会朝克里蒙梭连开7枪，其中有一发子弹就卡在克里蒙梭两根肋骨之间啊。后来这个克里蒙梭说，我不建议判这个人死刑啊，我认为呢，他应该到射击场再练几年，枪法练好了再释放啊。而劳和乔治这个人很讲原则，讲原则讲的呀都是有点固执啊。他曾经反对英国跟南非布尔人开战，但是当时英国遍地愤青，觉得打个布尔人还算事儿吗啊？劳和乔治不怕啊，还是公开演讲反对，差点呢被愤怒的人群给打死。但是后来英国打布尔战争伤亡惨重，英国人一看还是劳和乔治说的对，所以布尔战争结束之后，劳和乔治节节高升，一直当到英国首相。所以啊，要做国家领袖得有点定力，只会当墙头草肯定是不行。巴黎和会在讨论战争赔款的时候就更逗了，法国人要德国赔多少呢？张嘴说了一个数啊，2260亿金马克。金马克不贬值，相当于值2260亿马克的黄金。这个数啊，真是张口就来。当时德国国内饿殍遍野，你就是把德国人骨髓都抽出来卖，也不值这个数。那而且呢，克里蒙梭还说，我们法国人呢损失最大，所以这些赔款要拿大头，拿 58%。这个英国人说太多了啊，这个赔款只能给你一半 ,50%, 克里蒙梭说不行，就 58%, 一分钱也不能少。最后还是美国站出来说，我们美国人呢一分钱不要，你也别拿那么多，给你 52%, 咱别杀鸡取卵，先让德国交200个亿，剩下的呢以后再说啊。另外法国还提出要德国的公海舰队，这一下又刺激到英国人的敏感神经，海权是英国的根本，是不能碰的，所以坚决拒绝。不过这事儿呢法国也没再坚持，反正自己也不想当海上霸主，不同意就拉倒。经过漫长的吵架之后，巴黎和会终于达成了结果，推出了凡尔赛合约。这份合约对德国人来讲是奇耻大辱，为毛呢？因为按照合约，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1/10的人口，这里面呢主要是赔给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东边割让给波兰的领土。这块领土里面呢包括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这都是德意志民族发祥之地。除此之外，德国在莱茵河以西地区不能驻军，还得交出全部海外殖民地。那在非洲的英法比利时瓜分，在太平洋上的像俾斯麦群岛、帛琉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就都归日本了。更苛刻的呢是对德国军事的限制，这个陆军呢只能保留7个师，总数不能超过10万人，坦克、重炮都不能有，甚至不能有重机枪，等于就剩一支警察部队了。德国海军不能超过15000，潜艇、航母、主力舰都不能有，大型战舰只能有前无畏舰，这跟海警的水平差不多，不能有空军，飞机、飞艇全部销毁，除了风筝什么都不能飞。德国在1919年的4月接到这份合约， 啊，然后并且呢，协约国通知他们，你们必须在6月23号之前签约。巴黎和会之前都没有德国代表参加，现在商量完了才通知你们来签约。这就跟李中堂签马关条约似的，但有允还是不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德国代表来了之后，住的是一个四面有铁丝网的小屋，跟战俘收容所差不多。后来这个德国代表平静的签完字以后，问克莱蒙梭，历史将对此有何话说，意思是你们就这么瓜分我，咱们大家都不干净，历史会怎么评价这件事呢？克莱蒙梭说，历史绝不会说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意思是你输了就输了，侵略就是侵略，少整那些没用的，别逼逼了。合约是签了，但是就在德国签字的两天之前，6月21号德国公海舰队突然在英国的斯卡帕湾集体拉开通海阀，全部自沉了。那这些德国舰队是怎么开到英国的？他们又为什么要自沉呢？咱们下一讲再说。